大家好，歡迎收睇第三節香港波時段嘅動漫情進攻足球。咁喺我哋開始香港波呢個時段入邊咧，就剛剛收到一個唔係咁好嘅消息啦。喺前幾日咧，就喺早排嗰個交通意外啦，嗰個有傷亡交通意外入邊咧，原來就係有香港女子隊嘅球員鄧影之引入邊嘅。咁我哋節目嘅所有拍檔咧，對奉上深切嘅慰問啦。咁啊，李 Sir。咁你同佢有冇見過？ 都有兩面之緣嘅。咁呢個妹妹啦，我嚟講呢啲，即係佢好對足球好有熱誠嘅。咁亦都係唔錯嘅，佢個技術都唔錯，技巧。咁啊，即係今次遇到呢個意外咁不幸，就希望佢即係好話唔好聽，大步攬過啊，重拾光輝啦，第日。 冇錯，即係亦都發生咗件事啦，佢哋屋企就咁啊，希望佢嘅家人能夠可以節哀啦，咁啊，亦都希望佢能夠早日康復。基本上係。咁啊嗱，講完呢一度之後咧，就進入翻呢個香港波嘅議題啦。咁啊，就剛剛打完呢一個賽事啦。我要使講下咩賽事先啦，因為啲聽眾咧就聽到一頭霧水咁樣，好小心，一定要，因為我自己都亂啊。先講聯賽杯先啦。咁啊就。嗱，喺19號就打咗聯賽杯噶啦，咁啊就南區對傑志，就傑志贏4-1，南華就對住黃大仙，亦都係贏咗4-1啦。咁跟住就青英杯，就元朗對東方，咁啊係牛丸嘅第一場嘅領軍嘅賽事啦，就贏咗3-1啦。咁啊，坊間即刻呢場波完咗之後咧，就個個網上 cap 咗嗰段片出嚟。叫詭異烏龍球，係啊，怒抽緊自己龍門嗰度。咁啊嗱，然後咧就仲有一場波就係飛馬對夢想進期啦，就0-0啦。即係你又攻我唔入，我又唔會特別好得去邊嘅。咁啊，先講翻由青英杯講先啦。咁啊，飛馬對夢想進期啦，兩位拍檔有咩可以講？ 咁其實就話好簡單一樣嘢咯，即係一貫我不嬲都講緊，即係以飛馬咁嘅班底。我都已經當輸啊！老實講句真話，咁啊最啱嘅就係話佢哋踢呢場波咧，就係響嗰日之前咧，我就曾經都見過撞到佢夢想進期嗰班球員，即係人哋嗰個球員嗰度、那個班底嗰度又唔係話什麼精英球員啊。一班年青球員拍住幾個外援啊，咁教練個班子亦都係唔係一個非常之有經驗嘅，即係一班即係年青嘅教練，咁啊大部分我都熟悉嘅，咁佢哋都係想做即係達成自己個理念去做嘢，咁冇嘢噶，即係響場波好似你所講，我啊攻唔入你啊贏唔到我，其實就。響夢想進期嗰度嚟講咧，佢係嗰個，我相信佢哋取勝嘅決心仲大過佢哋。係。即係只不過問題就話，始終個質素係差啲啊。咁你會睇到嘅就佢哋去可能已經係達到佢哋嘅要求。 係。 咁啊，呢樣嘢即係希望嗰班小朋友啊，大家努力啊，教練又好。球員又好，更進一步啦，係嘛？ 咁阿芬有冇補充啊？近期你都熟嘅喎。 我其實欣賞呢隊波個個鬥志啦。 係啊。 正如你所講，有一批年青嘅教練去用佢嘅經驗，去帶一啲年青嘅球員，呢個係最主要。其實最主要咧就係因為我今日有睇嗰個報紙嘅評論，又係喺嗰個。教練兼球員啦，朱兆基身上。咁因為喺嗰個比賽裏邊咧，佢話喺突然間有個陰影，嘣一陣撞，佢受傷。咁佢係傷咗出去球場。咁其實即係如果一般嚟講，我為35歲，即係你只唔係年青力壯，嘣散咗，應該可以揾人睇啦。唔係， 佢 堅持 自己踢翻嘛要。 佢堅持去踢。而賽後佢講一樣嘢咧，就話，因為佢覺得開波之前咧，其實佢哋所有嘅球員咧，佢覺得係好有機會贏呢場波。 係啊。 而踢落去嗰陣時候，佢發覺更加即係 個信心仲大啊！ 嗰個即係之前嗰、那個，所以佢話：我受傷咧，我都要即係堅持。哇！我真係當然啦，朱兆基我都識嘅。 嗯， 我越嚟越覺得這隊球呢隊波咧，即係如果能夠有一啲咁積極， 咁好嘅態度， 係啦，咁好嘅態度嘅，即係團隊啊！即係我覺得我期望係想睇。下一場無論青英杯又好，無論聯賽又好，我期望即係呢個晉級隊飛馬。點解咁講咧？因為我喺呢一度我係誠心期望啦。即係晉級呢一班夢想晉級呢班球員咧，真係要打出新加坡，就唔係話嗰次贏咗傑志嗰個問題。因為咧，正如好似我希望好似李斯特城咁，你係真係要有個能力令到即係所謂。即係香港嘅球迷對你哋呢隊波，對你哋呢啲球員咧，即係眼前一亮，喂，原來喂得嘅喎，即係唔好即係我哋上一次講踢來踢去咧，嗰啲外援七年又嚟，即係我希望即係你哋可以 多啲呢啲咁嘅球員出嚟咧，我哋係唔需要靠人㗎， 係啦，冇錯， 冇錯。咁啊跟住落嚟咧，仲有一場波咧，就元朗咧就對住呢個東方啊， 係。 咁啊，牛丸亦都喺地表戰入面咧就贏咗啦，就撞一撞星威啦。咁呢場波入面咧，咁有冇乜嘢可以？班球員都好人心所向喎。如果睇得出個東方嘅精神面貌，都好支持牛丸喎。 咁其實唔係嘅，佢並非要支持佢嘅，因為佢支持自己唔贏波佢哋啦。踢波佢哋就要爭勝啦嘛。咁其實響呢一刻即係。啱啱昨晚我都同一啲球圈有關人士都傾過噶，即係而家今時今日東方嗰班球員唔使諗啦，揾邊個教都得啦，佢哋好有經驗嘅， 係， 同埋會方好擺明車馬噶啦，係嘛？再加上隊中有教練團之中，即係不乏有啲有能力的教練在那裡，只不過他們覺得他們暫時不適宜坐過主教練的位置，還有應該我想不是那麼簡單的，因為其他那幾個教練呢，就是他那個教練的資格未到，不可以做的，因為當現今的超聯的超聯的賽事的要求的教練是一定有要求，即是不可能你說我誰個我夠膽做就做，你一定在教練的資格那裡要到什麼級數才可以的，你可能東方的會方來說就在外面找也不是那麼容易，是吧？那沒事，大家都已經夾齊了，做誰個下去的位置就沒什麼問題，你即是費卓爺做橫聯嘅，唔通佢落手落腳去做咩？啲助教做嘅啫嘛，係嘛？費蘭啊嗰陣時啊，再早啲啊，或者麥卡倫啊嗰啲去做嘅啫嘛，唔使佢做㗎，係嘛？ 即係其實呢位牛丸女教練，佢嗰個情況其實類似摩連奴。 嗯。 佢喺之前佢參加過飛馬。參加過即其他的助教身份，南區，咁佢積累了一些經驗，咁佢亦都有即帶過青年軍嗰個實際經驗啦。咁當然啦，即正如 撐奧運嘅其實就 即呢個唔係我個意思係佢有帶過球隊嗰個經驗。咁好啦，去到所謂嘅香港職業足球咧，其實係另外一個層次，即嗰個層次咧，其實之前我私底下都同啲朋友問，喂你點睇？我只係話。點睇咧？即係往後嗰個成績去判斷，但係最主要一個原因咧，佢已經入咗歷史。 係。 嗰個歷史咧就係、是，唔係即係呢個係我認為 係 歷史咧，原來唔係啊！對住我都以為係香港職業足球，原來唔係喎，係亞洲。 有 咩？ 有。 我唔知啊，即係咁我就覺得喂幾妙。咁當然我唔希望呢、這個即係成為佢嘅負擔啦，我係希望佢真真正正用佢嗰個能力，用佢嗰、那個經驗去 繼續將佢自己本身嗰個條件發揮。 嗱，咁我有樣嘢想問問啊，李 Sir 同埋阿芬啊，咁因為呢幾年都出咗一啲叫做新嘅教練啦，未必會經過，就譬如陳凱文啊，或者係曉明嗰啲。27歲應該是咪屬於最年輕的了，在香港的歷史來說， 理論上都差不多是最年輕。 會不會是有人曾經我都要翻勾翻歷史，因為27歲 我都要 check 一 check， 我都要 check 一 check。 曉明教華家寶嗰陣幾歲啊？或者陳海陳海文， 因為唔係馮海文， 馮海文 sorry。 你其實佢你計嚟講咧，即係有機會。陳曉明仲年青啲嘅， 即係教華家寶嗰陣。 唔係教華家寶，因為本身陳曉明未教華家寶之前，又教過08啦。 零八係啦係啦，我哋都要翻查翻呢個歷史。 香港 27歲係咪都係一個新紀錄嚟嘅咧？ 係啊，即係要 check 一 check， 因為08隊到而家嚟講都已經好耐嘅事嚟啦。08隊啊，肯定08年之前㗎啦。 嗯， 即係我諗未即係。可能會差不多年紀，可能會差不多年紀。 但是你話如果我自己咁睇啦，即係27歲去做教練咧，其實我覺得係比較新啲，即係比較年輕啲。因為點解咧？即係教練同球員嗰個角色唔同咧。教練係需要用一啲即係踢波嘅經驗啦，去之後咧去用佢嗰個閲歷 知識啊， 人生歷歷 知識去仲要去學習，因為教練同球員係兩個唔同嘅層面。即係你球員咧，你踢到會飛咧就 其實係冇錯嘅。年青唔係代表佢哋冇機會成為好嘅。係 啦，但係我覺得喺嗰個 即係我覺得大家唔好將佢擺到去咁高嘅位置嚟諗咯。即係你擺到咁高嘅位置嚟諗咧，可能俾佢一個壓力。咁大家應該就話。好簡單一樣嘢，中間年紀，我唔講一個年紀嘅問題先，而係響個層次上咧，你有冇嗰個經驗先？即係成日好簡單一樣嘢，你作為一個球員，如果你踢啲乙丙組球員，你要去做甲組嘅嘢咧，或者超聯嘅嘢，我可以話俾你聽，你係做唔到嘅，因為當中有好多嘢咧，你係見唔到嘅。 明白。 咁你見唔到，你做到或你做嘅話，唔係話做唔到嘅。老闆叫你做就得噶啦，咁但係問題是你想做到有某啲成績嘅時候，你唔會立即見功咯，即係你需要一段時間去磨，浸淫啊磨合咯，因為你有啲經驗，你基本上冇嘅，基本上冇嘅，你咁點做咧？ 係 嘛？你好簡單，即係好簡單。當年有啲人話事解嚇，你嚟做咩啊？我買巴士月飛啊咁樣。巴士月飛，你排邊條隊？你知唔知啊？咁樣真係唔知㗎。原來嗰條隊係幾多號至幾多號嘅，係幾多號至幾多號嘅。咁你第一次去買真係盲摸摸，響呢頭馬排隊好啊，嗰頭排隊好啊，排咗隊又要走去第二條龍。即係呢個同樣係嗰樣嘢嚟嘅，咁解嘅啫嘛。 OK， 咁啊嗱，咁啊剩翻落嚟啦，就南華同埋呢個傑志都大勝啦。不如我哋總合咗一齊嚟講啦，因為星期三入邊咧就將會有一場英超聯嘅補賽，就係傑志將會對南華嘅。 呢個唔係港超。 港超聯係。喂，港超聯，港超唔係英超。 港超，唔係升格有機會升格啊！ 升格。 咁呢樣嘢嚟㗎，我哋望。 唔 係 啊，我驚。我哋望到。 但係有一樣嘢我都想慎一慎嘅嗱，當我揸住一張賽程啦，都好小心去講。青英同埋聯賽杯咧，其實我有一種好唔好嘅心態，就係話咧，真係過一塔特，即係我純粹個人我自己啦，本身你快啲踢完呢扎分組賽去啦， 唔好阻住個地球轉啦。 真係我自己真係睇落去講嗱，首先競爭性啦，入場人數啦，已經反映到個現實出嚟。第二，好怪嘅喎，嗱點解我有時望一望要望清楚咧？點解嗰場波，譬如話有時嗱，南區擺前邊咯。一定是主場啦，對傑志啊嘛，但是他在旺角場踢。南華對黃大仙咧，又不是虎山道，又不是將軍道，就會擺九龍灣公園踢。哇！你連我嗰個球場又混淆埋，嗰個 其實佢個杯賽嚟講咧，就係 獨立性嘅， 即係佢只不過話係有個主隊啊咁樣，就方便佢哋。 即係處理一啲嘢嘅啫，其實唔係有主場嘅。 嗱，譬如話嗱，對南華一啲屬會嚟講，可能影響唔大啦。但係有啲嘢有幫助嘅，譬如話，如果假設黃大仙南區呢啲，你能夠擺翻落去主場度有一個優勢嘅，買套票買貴票嗰啲咧，你對個入座率有幫助，好過而家嗰啲咧。阿李 Sir， 你都知道，好似係咪個入場人數都唔係太理想啊？ 唔理想。 係啦，如果譬如話你俾假設啦，你南區你響翻南區打，佢都多翻幾百人啦。 係啊。 啱啱先？ 即係起碼佢自己區內嗰啲街坊多啲嚟捧場。 冇錯，又或者佢球會嗰陣時神曦都推出過，就係話貴票形式咁啊，哇，全部包曬嚟睇，咁啊個樓球場唔會咁冷清啊嘛。即係我哋香港球場都唔係大啦，都打唔爆，尤其釜山道呢啲添。 打唔爆。 南華對黃大仙其實入座率係跌咗嘅。 江潮。呢度有其中有一場波，唔好講唔好講，咪咩嚟釜山道嗰啲啦，麥花臣都爆唔爆啊？百幾人麥花臣點止坐百幾人啊？ 但係對唔住我講麥花臣，如果真係喺麥花臣踢波嗰啲人個可觀性高過， 所以觀眾爆棚就係咁解。 係啦，麥花臣啲 麥花臣啊，呢個修頓啊嗰啲，點止坐百幾人啫？企到滿百幾人啦，佢話。 嗱，咁我哋講翻星期三嗰場啦，就係喺聖誕前夕嘅傑志對南華啦。咁呢場波咧，就應該就對南華能夠壓住東方上榜首係好大影響嘅。傑志亦都失咗好多分，亦都輸咗場。咁喺近況嚟講咧，就應該南華較為好少少，但係傑志亦都唔係話省油之燈嚟嘅，即係話根本上係。咁阿芬，你點樣睇呢場啊？ 嗱，當然啦，即係南華同傑志所謂重型班去踢，但係喺我自己有成日我強調係我自己睇，根本都係普通一場 賽事 嚟嘅。咁但係當然啦，而家南華有個特別嘅消息嘅，因為佢將一個想去中超唔係中甲踢波嘅人， 唔係中超，今次佢係呢個係中超揾 中超啊， 中超揾 佢，阿張劍鋒 係啊，中超揾佢。 佢話用留薪，佢繼續喺度。嗱呢個其實我想談一談嘅，就係話夠嗱，當然啦，佢話太太唔想佢離開身邊唔想去乜嘢，而據外電報導，成百幾萬年薪。嗱呢一個咧好得意嘅，百幾萬年薪同南華唔知加到幾多，因為呢啲全部 即係其實嚟講咧，我因為覺得一樣嘢就話香港球員嘅苦況就係呢樣嘢，因為自己私人同呢個球會傾噶嘛，即係你如果係話好似有啲外國嗰啲咁樣，我有經理人個材料傻啦，話去咗簽咗約添啦，你咪同我個 agent 傾咯。基本上因為今次嚟講咧就話好簡單，如果呢場呢個今次嘅交易，如果話上到去百幾萬年薪嘅，即係個 agent 我有幾多錢執翻噶嘛？咁相對你南華啊話作一出啲調整嘅，我相信佢調極都唔會調到六七萬啦， 係 咪？咁即係你如果係即係咁樣嚟講咧，我覺得一樣嘢，你既阻礙香港足球發展，亦都係阻礙嗰個球員嘅發展。即係我覺得一樣嘢，如果俾我咧，我啊放佢去。不過我有條件之下放。條件就係你唔踢嗰邊，一定翻嚟我呢度。呢個係點解咧？我保障你古惑又話過去轉會成個翻嚟去咗第二度。即係利用咗呢樣嘢去做咗一個，咁呢樣係好嘅。咁呢，但係起碼就話我俾呢個球員去，我將香港啲威水是大將俾人知啦。我南華使咩驚啫？大把人，而家好話唔好聽，你係驚到瀨曬尿，你唔敢放個球員喎，係嘛？仲有一個球員係咪真係話冇佢唔得咧？係咪啊？即係其實呢個世界成日都講冇邊個唔得。 咁啊，其實 做一件好事俾佢去咯。但係我覺得就有個條件就啱嘅，即係費事俾你過一棟咁樣去咗。 咁佢跟住又話你可能要個條件一定要翻嚟，呢個同你你同個球員嘅私人嘅 argument。 係 球一邊球會你就話我要收翻啲轉會費，係因為由季初到嚟呢度。我都要俾幾多錢佢㗎啦，咁如果我使咗嗰啲錢，而家冇咗嘢，我有蝕底嘅喎。啊，譬如我俾30,000佢嘅，咁啊八月嚟出糧啊，八九十十一十二五個月八都400,000。喂，梗係啦，我仲要有啲損失嘅喎，我要揾個球員喎，收翻你100,000轉會費咁樣，好，喂傾咯，大家去傾咯。但係我聽講話開德國價好高，係高到離曬譜啊！要300,000轉會費啊！咁人哋就會考慮噶啦嘛，係嘛？咁你冇意思噶，你啦個口啊，好似話俾人去，但係你就最後你嘅即係用啲咁嘅箍住人嘅意思。但係你我就相對之下，如果有 agent 就話唔緊要啊，300,000咪300,000咯。咁佢唔去啦，咁你俾翻幾多錢人工我先？係咪啊？300,000，你要講佢覺得300,000，我第一年嚟踢啫喎，你已經收人300,000，你傑志話收佢都仲有情有可原，我嘥咗咁多年培育佢，到今時今日你加咗幾多錢啊？係嘛？所以係有啲嘢係要講個合理與唔合理咯。嚇，咁人哋如果有 agent 就同你傾噶啦嘛。嚇，甚至乎再唔掂咪上到去國際FIFA 個法庭去搞咯，裁決咯，裁決可能FIFA話。30,000俾多你啦，兄弟咁樣，咪賺死。所以咪啲嘢係因為佢就係冇 agent， 你個人咧就冇咁多時間，冇咁多本錢去同佢打官司嚇呢樣嘢。 OK， 係嘛？嗱，咁啊，既然個話題去咗呢度啦，咁我陣間先翻轉頭再講翻傑志對南華呢場波啦。 係。 既然都扯咗過去嗰邊，咁繼續去討論落去啦。原本我哋諗住就講曬啲波先入嘅，咁啊。即係李 Sir， 你都教過張峰啦。咁佢本身其實32歲俾人哋覺得睇中超睇中咗啦。呢個係佢人生之中係可以近乎最後一次機，最後一次機會嚟嘅。 嗱，老實講句真話，如果我係張峰咧，我一定極力爭取要去。 但 係 佢話就因為太太亦都剛剛懷孕啦。 同埋第二個，其實呢樣嘢好容易解決嘅啫。係 帶埋佢上去。 解決嘅啫，帶埋佢上去，甚至乎你即係而家啲機票好貴咩？唔係好貴嘅啫嘛，仲有佢中超佢唔係淨係上，佢去到北京唔係永遠喺北京踢噶嘛，佢落翻嚟可能廣州啊咩咩個上去就好容易，啊即係好容易好簡單嘅事嚟嘅啫，啊300-400，200-300已經上到去湖南啊嗰啲啊上面噶啦，嘅火車飛快靚正，坐2個鐘頭到，啊再上啲上海都係幾個鐘頭，都係。$几百啫嘛，咁再唔係嘅，你話搭飛機都唔係好貴啫嘛。啊，搭飛機唔係好貴，而家要上去深圳轉好快嘅。嚇！咁但係有樣嘢，如果將即係以中超嘅要求嘅訓練嚟講咧，起碼一定唔好講技術唔技術嗰啲，張峰嗰個體力要求提升咗啊。即係換句話，將自己個 足球生命係延長咗 所以呢樣嘢，如果我係遊王，我俾你去。一我唔會賣斷俾你。借用費幾多，擔保要翻翻嚟。 係。 幫我提升，佢唔要嘅時候都不如代翻我，我係收咗錢啦。大家好 ，win-win， 點解係要搞啲嘢咧？咁 所以我正話都即係講下啦。南華對傑志，我都要岔開呢個問題咧。正如阿李 Sir 講，即係話，其實問題就你嗰個球員對於自己個要求。嗱，當然啦，內裏條文有啲乜嘢，我哋不為外人道，我哋又唔知。但係如果作為我哋用教練嗰個角度， 一定支持佢。 我點解唔即係喂？即係講笑啫嘛。你卡拉旺幾多錢人工？唔會一倍啩？就算當你一倍，你都係嗰。 唔係。即係好簡單一樣嘢啫，再講幾句，唔好講教練嗰種球員，我講翻我係老細，嚇， 係， 咪話俾人聽咯。你哋啲人當初咪話我咯，要個咁嘅老嘢翻嚟都32歲噶咯喎，呢啲咪眼光咯，老友，你哋唔識波啊，我識波啊，你睇，最好真係中超揾嘅，即係話俾你聽，我揾嘅人咧，基本上高過香港水準嘅嗰個人。 其實 呢啲咪所以有啲人得唔得豁達啊？ 係、 啊、 因為如果調翻轉啦，肯上一手嚟講咧，就可能俾佢去咗噶啦，已經係 學生係啊，不過學生 會可能就話。我要 一件事， 即係好似我要簽住佢，佢錢佢可以唔需要要你， 係 啊，你一定去簽翻翻嚟，一定去我度。 因為有一樣嘢好實際嘅，就係你上過去，你個體格上經過上面嘅強度嘅訓練之後咧，落翻嚟香港個水平咧，你係會踢得更襟踢嘅。係 啊，冇錯。 因為等於你唔偉超啫嘛，如果有睇聽過個訪嘅人都知啊，我唔知係咪呢一集下集個後日先出嗰集。他都講過一樣嘢，我老豆都踢到38歲的情況之下咧，我諗過我超越我老豆嘅咁樣。 係啊， 今年吳偉超都成34，佢都仲冇諗過會停落嚟嘅，根本上。而人哋喺中國踢緊波，佢都會覺得一樣嘢，我會喺香港去收山，但係我都會繼續踢落去，踢到40歲嘅。 係啊， 基本上係。如果你喺香港接受咗呢個條件，你最多可能比你而家你已經係32啦，揾多3年4年錢，你都要退落嚟。 係啊，冇錯。 因為你嘅體能狀況，你嘅根基上，你可能真係出現一個差距。 再唔好聽，做個好人啊！嗱，你都咁嘅年紀啦，我唔俾你去咧，嚇、啊、就好似阻住你發達啦。哇！全世界人為你鼓掌啊！喂，呢、這個老細真係好啊！嚇、啊，喂，老實講句真話，退頭尾啊！如果你佢踢到有翻咁上下好啊，喺你嗰度啊，佢唔撈你都要俾筆錢啦。 係 點解唔去做個純粹人情先？ 冇錯， 做咩唔做個純粹人情？再翻翻嚟可以繼續踢多兩年啊！喺呢度 嗱，咁啊有兩個人就比佢好彩啦，因為喺個合約條文講明㗎啦。 有人揾就走啦。 如果有外國球會針我，你就必須放我，就算你合約未完都好。一個就係即斯利同傻邦。 嗯， 系啦，呢兩個就好彩啦。 點解會咁樣咧？ 係 點解咁啊？因為即斯利佢老豆， 斯利 啊 ，Tony 斯利，佢本身就係一個英國嘅職業足球員。 係 佢好清楚呢啲嘢咧。人你個足球員一定係咁嘅，個 保障自己， 你一定要保障啊。呢個係咁，傻邦又係喺當年因為羅生嘅時候佢走咗，佢係學到呢啲嘢翻嚟，所以你一焗住咁，所以有一樣嘢。呢啲老細咪戇居咯，你走咗咯，你即係驚啊？嚇唔掂啊？咁咪你渣咯， 係嘛？ 即係你簽埋咁多球員擺嘅，有咩意思啫？ 嚇， 係嘛？ 嗯，冇錯。嗱，譬如話講翻呢個即斯利同埋羅邦啦，梁振邦啦， 係。 咁啊，梁振邦咧就已經係熟過，佢上過中甲噶啦，咁啊再而家再上翻去啫，根本上係佢適應能力應該冇問題嘅。而即斯利咧，亦都係俾人哋賞識咗啦，就呢次係投奔於中甲嘅，好似係。咁其實對佢哋兩個嚟講，尤其即斯利咧，亦都屬於一個球員嘅黃金時期嘅。 佢87年出世， 係 咁而家都已經都唔係話話好後生嗰啲嚟嘅，即係只不過到達某一個年齡。如果你再唔去去出外啊，有啲咁嘅話咧，你尋求喺呢度咧，個進步空間會好細。 嗯， 你上到中空間會擴大好多咯。 係咁啊，變咗即使你本身一樣嘢就翻落嚟，都仲對香港隊係梁振邦啦，兩個啦，都係有一個好正面嘅影響嘅。係 啊，冇錯。 始終你出外見識一下，再翻落嚟。不過反觀一樣嘢，學遊王話齋，就係因為見到成條脊骨咁樣俾人後防線啦，唔係脊骨啦，咁樣俾人拆發咧，就佢點都唔會俾曬所有人走嘅，基本上就是。 即係好似今次即係個中港大戰之後帶出嚟呢個咁嘅信息之後咧，即係會令我好開心嘅就係話，即係香港球員係俾人認同咗， 係冇錯 啊，仲要認同咗咁嘅，即係亦都唔好話乜嘢啊，咁自己都開心嘅。過呢幾個球員之中咧，我都係喺佢哋訓練過嘅，特別好似張峰嗰啲啊，以前不嬲都。咁你會覺得就係話唔好話自己叻嘅能力，而係就話我當初睇呢幾個球員係絕對冇睇錯， 冇錯。嗱咁啊，節目咧就到呢度到此為止啦。有兩樣嘢仍然要提一提觀眾嘅， 第一件事就是星期三那場已經港超賽事， 我睇過啦，呢次 就傑志對南華啦。嗱，呢場波我都會入場嘅，根本上係。咁啊，第二件事咧，就係話亦都肯睇嗰場波嗰陣咧，就吳偉超嘅專訪嘅下集亦都會肯嗰日播出噶啦。咁留意我哋 Facebook 專頁啦，同埋 YouTube 嘅頻道啦，我哋自己嘅頻道啦。咁啊，節目到此為止。 OK， 多謝收睇，拜拜。